有人这样说道，有的时候明明心如刀绞，却要灿烂的微笑，明明很脆弱，却表现得如此坚强，眼泪在眼里打转，却告诉每个人我很好。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？可以说是一种逞强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坚强。每个人都有需要自己来疗伤的时候，不是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。你还是可以灿烂的微笑，还是可以告诉每个人你很好，但是你需要自己窝在自己的角落里，去解决属于你自己的问题。还好，这样的波折都会过去的。继续来听歌。 看不见的尽头，是爱你的乡愁，不能回首，不堪回首，眼泪已朦胧。酒已喝得那么多，却醉不了寂寞，跌跌撞撞想开口，向床头来过。爱在失去的时候才体会出温柔，越想逃避越想挥霍，心越被掏空。梦醒来的你和我在天涯的两头，为何当初所有执着不能到最后。一句 So long I'm gonna be I'd ever go yesterday I don't care again 가슴깊이나물고直到我的今生不会再爱别人，最爱的人，我爱你那么痛，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。当初所有执着不能到最后，一句 So long I'm gonna be But I'm a good yesterday 아픈기억에가슴깊이나물고今生不会再爱别人，最爱的人，我爱你那么痛，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，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，时间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。

么越是真挚爱 让我疼痛， 想对你说谢谢还是说不出口，因为每次要开口我都还是不够。 I love you so much much baby I love you so much much， 交唱那

碎。 喝心碎的冰咖啡，飘着雨的街，享受爱情气味的粉碎。冰块慢慢慢慢旋转，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没了感觉。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。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。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。 心碎的冰咖啡，熊天平。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一个梦想可能是远在天边的感觉，好像很难才能追逐到，但是当自己充满信心的时候，心底燃起希望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它突然离你很近。而正是这种充满正能量有自信的状态，才更加的适合去努力追逐梦想。这是一个良性循环，这样才更容易成功。不管你的梦想是大是小，有多远有多近，记得要有自信，有希望就有动力。今天的你是否正在为了追逐你的梦想而努力着呢？ OK， 放轻松，继续来听歌。接下来会听到万芳的一首歌，听风的歌。 放起了阳光的影子，好透明，把记忆是手风景下。哪里？到底爱在哪里？

散一零三三。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正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你是一个在爱情当中占有欲比较强的人吗？可能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多少都会有占有欲，但是太强的话就不太好了。你看一下这样的一段话，占有欲强的人爱的一定很痛苦吧，得到的时候极度的怕失去，失去了又极度不甘心，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是一种煎熬，这有点像爱情当中的强迫症啊。对自己好一点，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物，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就足够了，其他的只好随缘啊。好了，继续在这里随缘听歌。 听飞鸟说你触感很紧绷，冬天的悠悠落雪地很寂寞，听飞鸟说你在海上经过，爱上了又放过了我很寂寞，听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，没有颜色，我很寂寞。流星的眼泪太温柔，我是寂寞的雨，都随着你陨落，将多少真正烫胸口，一口口都是宇宙。忘了我的歌，忘了我，没有自由的自由，没有人懂我，生命太匆匆太寂寞。也可以过得过得很快乐，

心人当中啊，有这样的一段话，所有的人起初都只是空心人，所谓自我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全靠书籍、绘画、音乐、电影里他人的生命体验换出方向，并用自己的经历去充填，渐渐成为实心人。而在这个由假及真的过程里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是时间。又是一段比较深奥的话，总之啊，时间确实有很神奇的力量，它看似走得很快，却可以慢慢的改变很多东西，包括你心里的想法。好了，这里的时间就是用来听歌的。 山顶的风凉的像钻进我内心，沉默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话题，看清清清你的爱慢慢像友谊，爱是流星一坠落就不停，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，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，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，再不舍得也该让你愿意握你的手，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哪怕爱要冰至少让回忆是暖的，了解比爱难多了，我们都经历了，也许挽留我们尝试让彼此才能隐形，回避不能解决问题，当我疲倦的凝望

这里天快要亮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很炎热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不哭了，我把照片也收起了，而那你呢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时那样？我接受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我接受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我不会原谅， 怎样？这样一首歌来自戴佩妮。不知道你的工作是否是那种很需要灵感的工作？如果是的话，你会发现灵感都是突如其来的。当我们故意的、刻意的想去找寻灵感的时候，反倒没有那么容易。其实不管工作是什么样的，生活当中的我们也都是需要灵感的。可能是忽然想到一种好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困难，可能是突然知道了该怎么对待爱的人，可能是突然有了努力学习的动力，这些都是灵感。又或者写下一首诗，写下一首歌，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小灵感呢？好了，听歌或许会有突然的灵感。陶喆的一首《无缘》，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，这也是一种缘分。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 我承认我也有点情绪，该好好谈，却让你离去。改天来点什么哄你，你就不会生气。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，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，感觉有一点不对劲，让我开始担心。我说了什么？我